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87集，余欢四。你想不想见见那个你救下来的孩子？轩辕里忽然道。程欢被问得一愣，他救下来的那个孩子，轩辕里唯一的公主吗？ 我可以吗？ 程欢其实不太喜欢小孩子，他打小就没见过听话懂事的，身边的人不管是长大的还是没长大的，看向他的视线都是充满了厌恶和鄙夷。狼却以前笑话他，对伤害过自己的人一点记性都没有。可对程欢来说，那些痛苦实在不算什么。不管是报复过他的三福，还是背地里骂过他的小太监、小宫女，对程欢而言，这种程度不过是家常便饭。他早就习惯了别人的恶毒，甚至于在他入宫前的生命里，一直以为人都是这副样子的。所以以后，哪怕轩辕凛对他苛刻了些，凶悍了些，可与那些偶尔显露出来的温柔相比，什么痛苦都不值得一提。朕还没为他们赐名，你若是喜欢他，便给他取个名字。林峰听得一颤，给皇四起名，哪怕只是一个公主，可这也不是一个奴才能做的事儿。何况这还是大昌的长公主，轩辕里唯一的女儿。他心里狠狠颤了一下，此时才察觉他对程欢的估量还是低了些。这个人说不定真能成为第二个先皇后。程欢对此却毫无察觉，只觉得自己这样什么都不懂的人真要起了名字，也是祸害了小公主。那孩子能活下来很是不容易，可不能再沾染上他这种人。 姑娘的名字要好听的，我不会取名。 轩辕林把她抱在腿上，拿了本诗经来翻。你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赐个名字不算辱没他的身份。一提身份，程欢越发不敢说话。堂堂公主，若是真的用了一个奴才取的名字，岂不是要被耻笑一辈子？ 不好。 程欢一肚子担心，却不敢说出口，只好干巴巴地拒绝。轩辕林也不恼，抓着程欢的手翻了翻书，指尖微微一顿，硕鼠。程欢低头看过去，并不认得这两个字，听轩辕凛一说，才伸手去点了点。 啊，这两个字读硕鼠啊。 轩辕凛点点头，既然你不肯取名字，随手翻的书也是缘分，公主的名讳便换作鼠吧。程欢懵了，给孩子起名哪能这般随意，何况皇家的姑娘，用个鼠字也太难听了些。程欢连忙再去翻书。 啊，不成不成，公主若是长大了，知道了老鼠是什么东西，要恨死我的。 轩辕凛将书合上，远远丢了出去，不给程欢再看。朕的女儿自然会通情达理，知晓这名讳是救命恩人赐下的，只会感激。程欢觉得他这说话颇为不要脸，且不说他根本没想过要起名字，就是真的要起，也不会随手翻这么难听的一个名字。 不行不行，轩辕鼠也太难听了。 轩辕凛眼底漫上来几分笑意，他自然晓得这样的名讳着实不雅，可公主闺名几个人能知晓？待他日公主及笄，自然会有封号，即便成亲生子，也无人敢直呼名讳。说到底，这个名字不过是玉碟上才能瞧见。让你娶你不肯，朕翻了书找出来的字你又不满意。程欢，你如今可是越发越难伺候了。程欢被他的话噎了一下，他素来不是聪明的人，唯有骂人的时候嘴皮子利索一些，可一旦讲了道理，脑子里变成了一团浆糊。此时被轩辕凛强词夺理一番，就彻底懵了。 那这一页那么多字，也不能用这么一个，太难听了。 这可是你取的名字。 哎，那也太难听了些。 陈欢用力摇了摇头。 我重新取，这个不要。 他虽这么说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。起名字这种事情哪里简单，又不是下人，只为了主子叫着顺嘴。皇家的公主名字也是脸面，万不能马虎。陈欢影着眉头苦思，脑子里却来来回回只有轩辕岭刚才提的硕鼠两个字，顿觉头疼。还没想好。偏在这个时候，轩辕岭还要催他。陈欢心里一急，张嘴道： 硕吧，总比鼠好听。 轩辕岭一笑：也好，硕人大德也，你给朕的女儿起了个好名字。陈欢松了口气，轩辕岭说好那就是好。可轩辕硕人，这真的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吗？陈欢纠结的脸皱了起来。 我听人家的女孩都是翠啊花啊什么的，哎，不然叫翠花。 轩辕岭一顿，心里为自己的女儿捏了把汗。若是当真起了这样一个名字，只怕他日公主长成真的会好好报答一下陈欢的起名之恩。然而陈欢确实是在真心实意地想给公主起个好名字。轩辕岭想着他这样诚挚的心思，竟出了这么个结果，心里又着实有些撑不住。陈欢果然还是要多读些书才好。等公主长成，你去问她，若是她喜欢这名字，朕再为她改。他嘴上这么说着，想的却是陈欢被女娃娃追得满宫乱窜的场景，撑不住笑起来。陈欢有些茫然，有什么好笑的？然而轩辕岭还是头一回这样不顾仪态的大笑，笑得胸腔都在颤抖，以至于靠在他胸口坐着的陈欢都被笑得懵了，直愣愣地看着他移不开眼睛。轩辕岭的笑声就在陈欢不加掩饰的直视中慢慢低沉起来，最终消失不见。陈欢被亲的时候心里丝毫不觉得意外，甚至还有丝果然如此的踏实感。如果这一切都是轩辕岭真心实意的该多好。张敬忠忽然在外头喊了一声，仿佛是什么人来了。陈欢一个机灵，难不成是陈荣想通了，要喜欢轩辕岭了？他手忙脚乱地从轩辕岭身上跳起来，跑到门边去偷看，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，他又要被赶出去了。然而来的人理所当然的并不是陈荣，而是因为生了皇子而被禁了妃位的元妃，如今后宫唯一的一位主子。陈欢恍然大悟，他就说轩辕岭若是和宫妃亲近，不给陈荣看见还有什么意思？感情是这戏码要在大明宫里唱。陈欢心想，陈荣那样的小心眼，要是看见这幅场景，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子，说不定一激动就跑出来要和轩辕岭和好了。他想着陈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干巴巴地笑了一声，假装自己其实很高兴。 哟，元妃娘娘，您怎么这个时辰来了？这大日头底下当心暑气。有劳张公公记挂，只是过两日便是皇子公主百日，本宫不敢怠慢，出了章程来请皇上过目。 张敬忠弯腰行礼。 元妃娘娘做事自然是没有纰漏的，您且稍后，奴才这就去通禀。 轩辕岭伸手将扒着门的陈欢拉开，担心张敬忠没注意把他磕了碰了，可陈欢只是当他不想旁人瞧见自己，很自觉地躲到了垂幔后头。既然是公事，轩辕岭也不好拒之不见，只得让人进来说话。陈欢在垂幔后头站了站，他下意识地想偷听，可很快反应过来，不管他听见了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他不是陈荣，没办法干扰轩辕岭的行为，听见了不想听的也只是让自己难过而已。他总会出宫的，即便短时间内走不了，可陈荣迟早会想明白，到时候轩辕岭就不会再理会他了，这样朝夕相处的日子就到头了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何必听这些事情。陈欢成功说服了自己进了内殿，又去翻轩辕岭的衣裳， 试图一件件按照自己原来的习惯摆回去。旁人都以为皇帝高高在上，自然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可轩辕凛却并非如此。他听张敬忠说过，在过继到先皇后膝下之前，他的日子也并不好过。生母位分低，出身也不好。当时中宫皇后是名门望族张氏嫡女，性情狠辣严苛，可想而知不受宠的妃嫔日子过得有多凄惨。轩辕凛虽然年幼，却到底记得一些，因而对宫人也好，宫妃也好，哪怕并不宠幸，也从不许人苛待。可于他自己却要严苛得多。承欢亲眼见他初登基时，几乎天明时分才能歇下，却不过一个时辰便要起身早朝。然而他自己夜里不睡，却从不喊人伺候，若是冷了加衣，燥了燃香，都是自己做的。承欢并非是偷懒才将东西都安置在手边好方便取用，而是怕轩辕凛寻摸不到。他也曾想过每夜都陪着他，却总要被训斥，哪怕是靠着珠子打瞌睡也颇为碍眼。久而久之，深更半夜时候，这大明宫里除了外头的禁卫，便只有轩辕凛一个人醒着了。他真的是个好皇帝，只可惜的是，当初自成王手中收回兵权之事，让宗室对他十分忌惮，唯恐他如同先帝一般也要做些改革来动了权贵的利益。私下里抱团虽不至于威胁朝纲，看着却十分碍眼，还总要拿立后和子嗣的事情来找轩辕凛的茬。好在如今这些都有了缓解。承欢虽时常后悔当初不该设计轩辕凛，每每想起他和宫妃颠鸾倒凤，心里也颇为酸涩痛苦。可一想到他如今有了子嗣，再不必被宗室教训，便又觉得错是错了，可也算是错有错着。他只盼着轩辕凛往后的日子一帆风顺，哪怕他看不到那一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